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54集，来客。这不是普通的边杀骑兵，这甚至不是边杀的精锐。他们不像哈森的精锐队伍，佩戴的是弯刀和棱刺，他们带着的是弯刀和突刺铁锤。这是一支从来没有在离北战场上出现过的边杀部队，太可怕了。飞身喉间一直挣扎般的喘息，这样的铁锤如果送到了交战地，那么离北铁骑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牲畜，铁甲的一切优势都将化为乌有。 撤退，撤退！ 飞身拽紧了缰绳，骤然爆发出吼声，必须甩掉他们。飞身调转了马头，没命的疾驰起来，但是他没能如愿，这支诡谲的队伍如影随形。吉达显然是盯住了他，穷追不舍，双方在夜色里追逐。飞身终于领教了传闻中的边杀骑兵，他坐下的马也是良驹，但在此刻根本甩不出距离，被对方紧紧咬住。吉达的铁锤抡向费胜的后脑勺，费胜闻风躲闪，马跑得太急，费胜在颠簸中险些滑下马背。他远远没有边杀骑兵那样精于马术，双方此刻与押运队有数百步的距离，费胜意识到甩不掉对方，对方也没有再给费胜撤退的机会，吉达已经追上了他。费胜不是离北铁骑，铁锤对于他而言没有那么大的威胁，于是吉达换回了弯刀，那勾月般的刀刃挂住了费胜的绣春刀。后方的队伍已经交汇在一起厮杀起来，两个人还在疾驰，一头撞进了稀疏的林子里，枯枝条狠狠地抽在脸上，费胜被绞住的刀根本收不回来。吉达露出了残忍的笑容，他在风中对飞生说了句字正腔圆的大周话： 欢迎你来做客。 飞生想回句什么，但他顾不上开口，吉达在前倾同时拽回了弯刀，飞生的绣春刀当即脱手被带飞了出去，紧跟着坐下的马遭到了侧面撞击，飞生被撞翻下马，他在滚地的刹那间就摸出了腰侧的短刃，格挡在面门前。吉达的弯刀随着绣春刀一起脱了手，他放松整只右臂，抡起铁锤就砸向费胜的脸。费胜格挡的短刃被砸得凹陷，他小臂麻痹，反应极快的再次滚身，把报废的短刃丢掉，赤手空拳的与吉达保持着一定距离。费胜弯着腰不断后退，他调整着呼吸，冲吉达发出气的驱赶声。吉达被费胜激怒了，他握紧铁锤，在挥起来的那一刻，背后猛地一沉，丁头从后用单臂紧紧勒住了吉达粗壮的脖颈，吃力地说：“ 大兄。” 丁头话音还没有落下，就被吉达拽住了胳膊。吉达想要侧肩把丁头摔到地上，可是从侧面疾奔出一个身影，一往无前地扑了出来，一头撞在了吉达的侧腰。吉达被力雄撞得踉跄，丁涛趁机脱身。力雄这几日躲在马车里吃得好，当下伸出双臂，就着这个姿势抱住了吉达的腰身，扎着马步想要把吉达像树干一样拔起来。吉达抡着铁锤砸在力雄背部，力雄吃痛的大叫一声，喊道： 涛子好痛啊。 丁涛揉着发麻的胳膊飞快地说： 用吉家拳打他。 力雄便松开双臂，大喝一声，朝着吉达的胸膛就是一拳。吉达竟然被力雄这一拳给打退了两步，力雄高兴，跟着连续几拳，拳拳到肉，把几钢胶的记得清清楚楚，气势无双的回头说： 他打不 力雄话音还没有落下，就被吉达反手一锤砸翻在地。这小子皮糙肉厚也扛不住，幸好反应极快，屈起手臂挡住了头部，可即便这样也被那力道砸掉了颗牙。他含着血 把牙齿吐到地上，生起气来。 呆子，爬起来！ 丁涛急声大叫。立雄来不及爬，只能拼命翻滚，那铁锤就擦着脸颊砸在地上，泥浆溅了立雄满头，他连声呸出嘴里的泥水。丁涛急中生智，用鼻搅和了泥浆，瞪着立雄的肩头说：“ 走。” 鼻猛然甩出泥水，溅在了吉达的眼睛里，吉达仓促地擦抹。立雄借着丁涛这一脚，双掌撑地，滑身要从吉达的裆下溜了过去，但是他太壮了，滑到一半卡住了。这小子一根筋，非要走这条道，靠着蛮力抬身时没把自己滑出去，反而把吉达给撂倒了。丁涛想夸奖立雄，岂料吉达抹着泥水拽到了丁涛没收回去的脚踝。丁涛在这招上吃过无数次亏，早已经学聪明了，脚踝一紧就立马抬起双臂护着后脑，闭眼倒地摔下去了，立刻大喊：“ 我不痛，我没事。” 立雄从泥洼里爬起来，想要扑过去卡住吉达的脖梗，但是才扑过去就被早有防备的吉达曲肘砸中了鼻梁。立雄鼻梁立即泛起了酸麻，吉达跟着又是一下把立雄带翻在泥洼里，砸得口鼻出血。吉达活动着肩臂，那咔嚓声昭示着事才都是玩笑而已。他的手臂远比立雄的粗壮，立雄躺在泥洼里捂着口鼻，模糊中看清了吉达手臂上的毒蝎子。丁涛被倒着提了起来，他怀里的笔和小本子滑了出来。吉达使劲儿地把丁涛抡起来，丁涛身上的毒针暗器都跟着掉了出来，他双手去捉都捉不及，大喊道：“ 啊，我的头！” 说时迟那时快，丁涛眼看着自己油纸包裹的糖块落入了一只手，风过耳畔，吉达在这弹指一挥间看见了白色的衣袂飘落在了泥面上，像是一点浮雪随风来，接着再度乘风起，仰山雪寒光如秋水波绽，霎时到了吉达的胸前。吉达不能退步，便抛弃了丁涛，想要空出只手捉住仰山雪的前刃，但是太快了，刀过前胸不过须臾，吉达没有抓住。仰山雪片刻间又随着白袖挑割向吉达的咽喉，这次吉达晃肩避闪，用肩膀挨了这一刀。高手！吉达警钟大作。然而吉达又随即反应过来，纵使沈泽川气势雷霆，内里虚浮也被适才的那一刀给暴露出来。吉达狞笑起来，劈手击向沈德川侧颈，在白袍如云如雾般的避退里紧逼而上，握起了拳，把沈德川的攻势给打了回去，并且翻手擒住了仰山雪。仰山雪一沉，沈德川的手臂也被吉达擒住了。吉达知道对方不好捉，就在脚下卡着巧劲儿，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转身以背部抵住沈泽川，压低了自己的肩膀，眨眼间就把沈泽川裹肩重砸在地。沈泽川险些呛出血，他起来后没能脱身，手噼啪地跟吉达过了两招，被吉达全部以蛮力化解掉了。吉达武学没有那么精细，不欲与沈泽川在这上面耗费功夫，他在格挡的中途察觉沈泽川放弃了仰山雪，便在沈泽川抬腰而起的时候抡锤砸了过去。这一锤砸在了树干上，因为太用力，吉达竟然无法拔出来。沈泽川矮了些许，漆黑的眼眸盯着吉达。吉达听到了咔嚓的断裂声，他在这时没有想到那是什么声音，但是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危险，几乎是立刻放弃了铁锤。可是在吉达做出动作以前，沈泽川已经迅猛出手，这一次他比之前更快，像是从一开始就筹谋着此刻，等待着引诱着吉达习惯他的节奏。吉达甚至都要怀疑沈德川根本没有受伤，适才的虚弱只是层伪装。但是吉达没有机会了，他颈部的鲜血喷溅而出，洒了沈德川满脸，他喉头滚动，不敢相信自己会栽在这里。他迟钝的挪动着目光，看 看见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。沈泽川像是才想起来打招呼，他含情掩半脸，用手指擦着湿淋淋的血，友好地说：“ 欢迎你来做客。” 音落，吉达就后倒在地，颈部插着半截笔。丁涛惊魂未定，沈泽川垂直把糖扔到他怀里，丁涛怔怔地接住了，看见油皮纸上一片血红，已经渗到里边去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